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前些时候我们曾经做了几期阿尔兹海默症啊这样内容的节目，应该说大家听了以后呢，确实也引起了大家的反响哈。很多朋友就特别怕自己得上这个所谓的老年痴呆哈。 对， 一个是自己痛苦，同时呢给家人孩子会带来很多的负担啊。所以大家特别想了解哪些人是容易得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 赵老师，您说的这个我非常能理解啊，比如说我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就会想了，哎，我以后会不会老年痴呆啊？或者是比如说家里已经有一位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老年人了，这儿女就会想了，我以后会不会也这样？ 是， 哎，所以这就非常非常担心哈。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跟性格哈都有关联。 对， 说你看人家呢性格特别开朗，愿意出去走一走啊，结交朋友什么的，这样外向的性格就不容易得。那我呢可能比较内向，不爱说话，爱憋着，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就特别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症呢？ 哎，对，所以就是带着种种疑问哈，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哪些人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症哈。哎，其实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病因病理啊，我们在医学上呢也是现在其实基本上呢是研究的比较透的。那么首先说啊，阿尔茨海默症呢，首先说它是跟年龄相关的疾病，换句话说就是年龄越大它发病率越高。当然也有一些人他是早老性的这种痴呆哈，但是呢毕竟是年轻的人啊患病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年龄大啊，这个是老年痴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比如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吧，他的这个患病率呢是5%。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患病率呢也会增加啊。那么75岁的人呢，他这个75岁以上的人啊，他的患病率是15%。80到85岁的这个人群患病率呢能达到20%-30%。 哎呦，那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 哎，非常高了。而且现在哈，我们国家已经步入一个老龄化的这种社会了啊，所以呢随着人这个寿命的延长，所以这个疾病的发病率呢更高。而且这个到了90岁往上的这个人群啊，发病率可以达到40%-50%。就是您看90岁以上的老人，有50%左右的人他都会患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 一半了。 一半。所以可见这个它是一个跟年龄关联非常密切的一个疾病。那你比如说赵老师，我们现在确实是很好，那么将来我们80岁、90岁是不是要患上这个病，这个当然就是一个未知数了哈，就需要我们。 所以这种越未知的这样的病啊其实越可怕。 对。那么除了这个年龄以外，就是说我们就是到了老年会不会得上呢，还跟下面这几个因素有关啊。那么第一个因素就是遗传因素。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啊这个病呢也是有家族遗传倾向的，它也是基因里带着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家里已经有一位这样的患者了，那么其实呢家族的其他 成员啊，就是您的子代是容易患上这种疾病的。所以呢，我们就要了解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相关的病因啊、病理呀、啊，尤其是要知道如何来预防。哎，那么，老人已经给我们添了很多麻烦了。当然，虽然是我们不嫌老人麻烦啊，但是我们也不愿意自己给儿女再添麻烦。 是，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年龄啊，是一大先天的前提啊。那实际上呢，很多人说了，这个跟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人特别开朗哈，就不容易得；有些人呢，可能比较的压抑啊，比较的内向啊，就容易得。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你像有一些这个演员得这个抑郁症的人也不在少数，像表演艺术家于世之啊等等的，最后他的抑郁症已经很严重了。按来说，他演员性格很内向的哈，然后整个的这个生活呢也比较活跃，他怎么还容易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呢？ 其实赵老师，我们医学上啊，首先肯定，阿尔茨海默病和这个抑郁焦虑是正相关的。就是说，您只要是有抑郁、有焦虑这样的性格倾向，对吧？这样的疾病倾向，或者是已经被诊断为有轻度的抑郁症的这样的焦虑症这样的病人，他肯定是阿尔茨海默病是高发的。哎，这是医学上已经证实的。那么您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艺术家，按理说他的这个职业生涯，他是一个生机勃发的，哎，他就是很阳光、很灿烂的这种职业，为什么他还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其实他也容易抑郁，为什么？其实老师，抑郁的话，在早期它是一种情绪因素，那么情绪的这种因素，它是应该发泄出来的。比如说，我是抑郁的，我可以写在脸上，对吧？一种这种不高兴的一张脸，实际这个时候他的这种情绪发泄出来了。但是我作为艺术家，我作为演员的话，我是要很阳光的面对我的观众，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的抑郁的这种情绪相当是被压抑到内心深处， 被掩盖了， 被掩盖的。那么这种长期的抑郁情绪的积累和压抑啊，就造成了他的这种这种抑郁症的反而是高发。所以情绪是要宣泄的。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得不到宣泄，其实这也是疾病的诱因之一。 或者说没有宣泄的机会哈，还要是加以这个掩盖和抑制的话， 对于人的这个心理呢实际上是没有好处的。 对，它是一种扭曲的这种状态。 是的。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这种遗传也是有关系的。那么这种抑郁的性格也是遗传的，对吧？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已经是有这种情形了，那么儿女怎么办，对吧？所以你呢就要适当的宣泄，对吧？把你不良的这种情绪通过一种倾诉啊、转移啊等等的一些心理学的这种相关的手段把它排除掉，那么您就可能少得阿尔茨海默症。那您减缓了这种机会，哪怕您以后得了，您是轻症时期，对吧？哪怕到您去世的时候您一直是个轻症，大家想象一下，这我们就给儿女减轻了很多负担。 对，就是不同的阶段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可能轻度的话只是稍微的哈，有一点表现，记忆力的减退。那如果到重度的时候，那就非常可怕了。 对。 那刚才您提到一个是遗传，一个是年龄，一个是性格，比如像焦虑、抑郁啊，都容易哈。还有就是这个男女有差别吗？ 男女差异非常大。女性是高发的。女性是男性的1.5到2倍。赵老师，可能听众也在想为什么是这样的啊。第一，女性容易抑郁。那么可能又想了，女性为什么容易抑郁呢？女性跟男性生理是不一样的。您看女性啊，中医上讲女人是血养的。为什么？女人的这个血液很重要。您看女人有这个月经周期吧，她每个月她都要出一次血。所以女人的这个 叫养血。 对，女人的这个肝，她肝必须有足量的血液的时候，肝气才能充盈。那么女人除了月经以外，她还要生孩子。那么女人在这个生育的过程当中啊，她会失血很多， 消耗非常大。 消耗非常大。不是有一种就是产后抑郁吗？产后为什么这个妈妈会抑郁？就是因为她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她大量的失血。那么失血完了以后啊，这个 肝部藏血以后啊，这个肝部藏血，那么这个时候呢，肾就没有营养来，肾的营养就不充足了。那么肾的营养不充足，这个时候我们说的脑髓的量就不够，脑髓的量不够的时候，大脑就得不到相应的营养，脑得不到相应的营养，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这种阿尔茨海默症就高发了，产后抑郁就高发了？哎，所以女性啊，她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失血容易伤肝，一方面抑郁容易伤肝，失血容易抑郁，抑郁容易伤肝，然后肝的功能不好，肾的功能也不好，肾的功能不好，脑的功能就不好，所以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 所以呢，我原来总认为呢，可能女人心眼小，有时候想不开，在一个事情上总是纠缠不清哈，容易造成呢她这个情绪不好等等的。那看来跟她的这个女人特有的哈 生理有关系， 生理是有关的。 对，当然您说的另外一方面啊也有关系。女人为什么心胸狭隘？可能是她天生就是弱者，这个弱势群体，她更需要家人的关怀，比如说丈夫的关怀，对吧？比如说父母呀、子女的关怀。但是如果他得不到的情况下，尤其是比如说婚姻有一些问题啊，这样的家庭里面，所以这个女性呢，她也抑郁的情绪高发。那么家庭关系的不和睦也是家庭成员里面阿尔茨海默病的高发。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受教育的程度啊，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会越低。就是受教育的程度越低，他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反而会越高。那么可能有些人说了，说你看谁谁谁受那么高的教育，什么什么名人，他还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哈。其实医学调查的时候呢，受教育程度越低，阿尔茨海默症发病率越高。但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低的这种弱势群体，可能他这个患病率不容易引起社会的这种 不为人 知晓。那么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什么名家名人哈，他要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了，比如说像美国总统哈，那么他里根他是阿尔茨海默症了，这个就会引起世界的一个轰动。而且他在他任职的这个末期的时候，他就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倾向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文化教育程度越高的人，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发现率越低。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幽默很机警，你知道吧。其实里根在他就是任职末期的时候，他已经有这种倾向，自己也认识到了。但是因为他的机智幽默和他的高情商高智商能够掩盖，是这样一种情况。 是的。所以说呢，通过贺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啊，作为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人群来讲哈，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比如刚才咱们总结一下，有这个年龄的因素哈，当然这个年龄是不可抗拒的。另外还有遗传的因素，这个也很难抗拒有的时候。 还有我们刚才谈到的受教育的程度啊，还有这个性别的因素，这个呢也是这个跟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发病呢是有关系的。还有像一些重金属的中毒也有关系。还有一个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和老年人的一些慢性病哈。那么谈到这个哪些人容易高发啊，可能听众朋友也会想象一个问题，说我如何诊断。我家里有一位老人记忆力不好了，对吧？我就怀疑他，你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呢？比如说他做饭的时候忘了放盐，就想了这个忘了放盐是阿尔茨海默症还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哈。您说他不是吧，怎么会忘了放盐？您说他是吧，就因为一次忘了放盐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吗？其实赵老师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办法。而且这个测试的办法呢，它的这种定向性啊，可以 准确率 可以达到 96%。 哦， 就是说您做一个这个测验的话，就可以有 96% 的这种把握性诊断出来您是阿尔茨海默症还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 太棒了。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自我检测的方式的话呢，对于我自己是什么状态就能够一目了然了。 对 啊。当然了，我们对于这个自我检测的诊断方式哈，我们还是采取这样 节目完了以后，八点半之后，您赶快打进电话哈。我们将呢对听众朋友的电话一一给您做解释。 嗯，就是怎么来做， 好好，哎， 让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仔细的告诉您。 对， 非常简单，告诉您怎么做，然后您回去给家里的人测试， 嗯， 哎，就测试完了以后就可以。一目了然， 对， 是还是不是？ 没错，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做法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呢，您在工作人员之间哈，可以有一些交流， 交流 啊，把您的大概情况呢可以说一说，这样呢，我们会给您一个正确的检测方式， 嗯， 哈，嗯，好，那您可以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来寻求自我检测阿尔茨海默症的方法啊， 嗯， 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血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万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促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那刚才我们提到，要想知道呢自我检测是否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话呢，赶快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啊，会知道这种方法的。 嗯， 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27。其实刚才您提到啊，就是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人群， 嗯， 也说了一些哈。另外您提到一个就是有慢性病的， 对， 常见慢性病的，实际上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得病的人群，是吧？ 对。那么这个慢性病呢，我们就叫脑血管疾病啊，比如说您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比如说您的这个小中风啊，就是由于大脑缺血缺氧的这种疾病，那么这些人，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重要的发病人群。我们阿尔茨海默病里面有一个类型叫血管性的痴呆，那么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实际就是脑血管病痴呆，对吧？脑血管病性的痴呆，那么这部分人群呢，实际就是由于大脑缺血缺氧而造成的阿尔茨海默症。 那么什么诱因又容易使我们发生脑血管病呢？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动脉硬化，比如说高血脂症，比如说糖尿病。那么我们比如说一个50岁的人，他得了糖尿病，那么他比这个没有得糖尿病的人，他将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几率要高出别人的四倍。哎，所以说我们可能50岁左右的时候，我有这个腔隙性的脑梗，我有糖尿病都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可能这些人到70-80岁的时候，他就肯定是阿尔茨海默症了，其他的人可能还好好的。哎，那么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啊，让我们的大脑供血供氧充足，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我们无论是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人，还是要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人，我们用茶色素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血脂、血糖、血压，哎，让我们的大脑供血供氧更充足，这个是很好很好的一个保健加治疗的方法。因为茶色素它里面有茶红素、茶黄素、茶褐素哈，既能保护血管内膜，又能降血糖、降血脂，同时还能让血压平稳。哎，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能让我们大脑供血供氧充足的一个纯中药的一个干预的药用的一个物质。因为它呢有水溶性，分子量又小，所以它可以透过我们大脑的第四层膜血脑屏障进入到大脑里面，让我们的大脑供血供氧充足，这就有力的干预了阿尔茨海默症的高发。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说的太多了哈。那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茶色素，也可以早晨8:30之后呢来拨打电话。另外今天呢，我们对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将免费体验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另外呢，我们养生之道节目和市委联合，我们共同举办了一个红色之旅啊，就是10月30号到11月3号到延安啊。延安呢是一个红色的圣地啊，那么那里有壶口瀑布哈、有黄帝陵，另外呢还有宝塔山啊，以及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七大会址、中央大礼堂等等等等，确实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向往的一个地方。 而且旅游也是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重要手段之一。 没错，那我们只有40个名额，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去的话，赶快来报名了，机会特别难得啊！大家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十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都应该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耳鼻喉五官，伤及到肺、心脏、肝脏、肾脏、胃、肠道、支气管等组织器官，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四肢骨关节等等。这些致病原因在我们的身体局部造成损伤，进而引发人体发生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免疫反应。通过炎症反应，通过我们临床医学用药治疗，我们的身体局部器官可能会产生四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我们通过用药抗炎，修复损伤部位，身体走向康复。第二种结果，我们的损伤部位迁延不愈，转化为慢性炎症，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肝炎、慢性关节炎、慢性胃炎。一个慢性炎症几十年也无法消除康复。